你说，他为什么这么火呀？ 为什么这么火？ 你不懂吧？我给你分析分析啊 啊！ 你闻，你闻这味儿，闻这味儿。 哎，大哥，先擦擦前心，先擦擦前心。 哎， 都湿了， 哈喇子多一点。 哎， 你闻这味儿， 我闻着了。 里边啊 啊， 搁的不是虾皮，金钩海米。知道吗？ 还真有这么点意思， 哎， 有点海货啊！ 海货的味儿不一样。再者说啊， 哎， 你一闻，呵，它这香油好， 对， 正经的小磨香油， 小磨香油， 小磨香油， 是是是， 哎，小磨香油，哎，这包子里边包上这么一兜香油， 哎， 上锅一蒸，欧梅格馅儿，那个上锅就 多新鲜呀！不是，你吃过包子没有？ 馅儿里边和香油，和香油包上，哎，一蒸。那这另外来说呢，这买东西就不这样。 大哥，别说 有俩人排呀，啊，排的人就多。你要没人排呀，啊，一个人都没有。 我说大哥， 要有一个人不理他呀，就都不理他。 快， 你像咱俩呀， 啊， 就一个人理他都没有。 那多新鲜！我说，快到咱了， 那吃啊， 拿吃拿什么吃啊？ 拿嘴吃啊？ 拿嘴吃？ 拿手拿拿蘸醋？ 光拿呀。咱这是不是你得给人家点什么呀？ 给他俩大嘴巴。 好，你要再抢是怎么着，大哥？ 怎么意思啊？ 你得，咱们得到那儿，是不是得说点好听的吧？你得给人家撒完俩枣的，咱们得吃上这顿呢。你给想想主意啊，是不是？ 咱先说着，跟他说 说着， 说说着，哎， 啊， 反正他也跑不了，咱也跑不了。这见面人谁不认识咱俩呀？对不对？ 这关键都认识您啊， 都认识我。那个 我倒不怕， 都认识， 是不是？您也挨着几顿揍了， 哎， 我这都熟了。 证明他，证明我在这街上有腕。 那我跟着哥哥， 这有腕， 是不是？ 他也走不了，咱也走不了，对不对？ 行，我瞧着。 如果他不同意呢？如果他不同意啊， 怎么？ 我就跟他说好话，我抱他大腿，我说：“求求您了，掌柜，你端起 太见骨头了， 你端起六屉就跑，知道吗？ 够意思！ 哎，我这抱大腿，我掌柜他就然后 就打你。” 然后不接打我干嘛呀？ 啊， 然后呢？你咱俩一开始得装作不认识，知道吗？ 哦，装作不认识， 装作不认识。 哦， 我一抱他大腿，我说掌柜的，你求求我吧，你端着 我怎么？我端六屉， 端着六屉就跑， 我就跑。 这个掌柜的说：“掌柜，你看，我一秧歌，你不光我一个人想说这， 怎么着？ 我还跟你好说好商量呢。 啊， 这还有端起来愣跑的，你赶紧追他去啊！ 哦， 啊，转你这六屉，把他剩下那包子车推走。 哦，这下就都行了。 怎么样？ 哎呀，这要拐弯要躲着仨人等咱们， 哎， 这六屉算是白干了。 对对对， 不过你这是个招， 是不是？ 是个招，是不是？ 是是是，哎， 这六屉我看我怎么办啊？ 往前挤， 往前来点， 来来来，哎，别都别挤， 哎， 都别挤， 都别挤， 哎，都别挤，别挤。 我说怎么意思？ 就是的。 哎呦， 我的天哪！ 你们两个， 这干嘛？这是？ 这几个人就到。 这是外府的， 什么就走啊？ 这估计我听不见，这是有方言还是有外语？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这是 挤什么挤？ 啊，你看 插队是不是？ 你早说！ 哎，两个小混混还在这敢挤？ 你瞧这， 还在这？我信了。 没事， 他再来两个包子。 哎，行，好嘞，好嘞。 他买完了，他买完了，咱们盯着他后边，咱 这 再说 着 啊。 不行，这不行，六个不行，您这样得了，您把这个都给我吧，啊， 出的 十二个我都拿走了啊。 嗯。哎哎，不是， 走了啊。 这。 哎 哎，我 后面的别谈了，别谈了啊！今儿包子都卖完了，别谈了，别谈了，算了。 我怎么卖完？刚才还一堆呢，这怎么？怎么回事儿？这个， 没怎么回事儿啊！刚刚排你们前头那大哥一口气把那所有的包子全打包了啊！ 嘿， 行了，算了，别排了，还以为 我说这位啊，这好憋着使坏呢，他全都给拿走了。你这，哎，我说大哥， 啊， 还别睡呀，啊！我说怎么意思？你这个都没了 啊？ 都没了啊！ 哎，这怎么不能？这还好些个呢。 是啊，这大哥一打包好几个没了。 哎，这不行啊！ 这 没有啊！ 我跟你说啊，这不行，这咱得跟那个老板娘，咱得说说，是不是？你 就是 跟他说说。 老板娘，我们这排半天了，你没一个都没有了，像话吗？ 等半天了， 我们得有精神损失费。 对了， 对， 怎么着？ 你们干嘛？ 哎， 说了没了就没了，你们想怎么样啊？买呀！ 不， 哎， 走，大哥， 这 么热闹呀！ 别，我你看这老板一看这孙二娘，我跟你说，咱别弄这练过，估计。你到时候就您那个再打一顿都不合适，你想他每天这个多馅儿，一个多少肉啊？啊，是不是？赶紧着吧，躲了吧。